刚刚爬上山岗，汨罗河水闪金光，家乡美丽的土地上，劳动的人们在歌唱。忘掉你的忧愁和悲伤，唱出美好的希望，用劳动的汗水和歌声迎接丰收的好时光。啊啊啊！用劳动的汗水和歌声迎接丰收的好时光。月亮挂在碧蓝的天空，汨罗河水在荡漾，晚风吹拂的椰树下，劳动的人们在歌唱。吹起你那动人的阿拉歌，再把铃鼓摇响，让一天的劳累和辛苦随着歌声遗忘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随着歌声遗忘。太阳刚刚爬上山岗，汨罗河水闪金光，家乡美丽的土地上，劳动的人们在歌唱。忘掉你的忧愁和悲伤，唱出美好的希望，用劳动的汗水和歌声迎接丰收的好时光。啊啊啊！用劳动的汗水和歌声迎接丰收的好时光。月亮挂在碧蓝的天空，汨罗河水在荡漾，晚风吹拂的椰树下，劳动的人们在歌唱。吹起你那动人的阿拉歌，再把铃鼓摇响，让一天的劳累和辛苦随着歌声遗忘。啊啊啊！让一天的劳累和辛苦随着歌声遗忘，让一天的劳累和辛苦随着歌声遗忘。